舞动运动节拍，感受冬奥心跳，走进冬奥会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我是金泽。在举办测试赛和测试活动当中呢，北京冬奥组也发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。那么这些共性的问题都有哪些？而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又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有请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。 二要持续深化对冬季项目特点的理解和掌握，继续加强与各个冬季单项体育组织的联系沟通，深化对不同冰上雪上项目的认知，为各国运动员高水平的发挥提供最优服务，创造最佳的条件。三要不断的规范通用政策在各个场馆的落地实施，既要发挥团队的主观能动性，又需要进一步加强规范整合，使各个团队标准一致，步调一致。四要继续加强志愿者等新进入场馆团队人员的培训和演练，对于此次没有参加测试赛的工作人员，通过后续的培训演练，迅速提高他们赛时完成运行任务的能力和水平。也简要说一下下一步我们工作的重点。第一个，仍然是疫情防控，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，坚持冬奥会和主办城市疫情防控全面融合一体推进，还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疫情防控方案，全力保障赛事的安全。第二，是要进行充分的复盘总结，我们将着眼于冬奥会、冬残奥会，坚持以近及远，以小看大，进行全面的评估总结。各场馆团队将瞄准赛事运行，及时复盘，固化经验，梳理问题，完善提升。我们改进提升的目标就是将这些整改措施啊，要落图落表，要完成我们最终的场馆实施手册和赛时运行计划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OB7.0 和运行计划 VOP3.0。在后续测试赛的筹办过程中，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人工造雪的进度，关注赛道准备的进展，关注光纤线缆、转播平台、临时设施的铺设搭建的情况，做好比赛期间可能发生的日程变更等紧急事件的应对工作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体坛夜话重播版。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， 打门要进了。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， 该进攻的进攻，该投的投，该突的突，果断自信。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， 这充分说明什么？技术是硬道理。 观点交锋，明星时间，球迷乐园，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。